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星期四晚嘅学人沙龙啊！今日喺厂入边咧，亦都系有位咧新嘅主持咧，就系阿 Melissa 啦，注册嘅营养师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咧健康嘅饮食啊，一啲咧唔同嘅心得。咁啊，当然亦都系有咧阿 Cam 啦，同埋阿嘉豪啦，同我哋咧一齐倾下偈啊！嗱，今日嘅主题咧好特别嘅，咁啊就叫做咧系制造天然啊！大家咧可能谂起咧就系天然同人工嗱，不如 Melissa 去讲下啊，你谂起天然人工，你谂起啲咩咧？ 天然對於我嚟講咧，即係好多時候我都會直接諗起食物嘅。咁天然嘅食物咧，我會就係聯想到啦，可能真係新鮮由農場咧摘出嚟嘅食物啦，未加工過嘅。咁對於我嚟講咧，就係天然噶啦。 嗯，阿 Cam 咧。 我会谂起天然，谂起大自然啦。咁就觉得如果行入山里边，我就天然啲啦个人。咁喺个城市里边有制造业啊，有工厂啊，就会觉得人工啲咯。 啊，嘉豪，我知道你一定系好多谂法，天然同埋呢个人工。 如果我一讲起谂起人工啊，我就谂起而家即系整容嗰啲，咁啊嗰一种对于我嚟讲就好人工嘅嘢。咁因为其实咧，喺哲学里边咧都会讨论即系天然同人工。咁你知我有一个职业病咧，就系即系成日都好中意定义嗰啲嘢。咁究竟我哋成日都会讨论，喂，其实天然嘅嘢系点样定义咧？人工嘅嘢系点样定义？咁但系如果你就咁问我嘅，如果话即系第一下谂起咩咧，我就谂起嗰啲个个都一模一样样人工整出嚟嗰一样嘢啦。 系啊系啊，即系呢样嘢我都谂起咧，即系你话如果我对于天然人工嘅心得都系谂呢样嘢，因为而家可能整容越嚟越兴啦，好多人去韩国去做好多美容针啊、水光针啊，令到啊全世界啲人都跟住呢个潮流啊，令到佢变成一个产业。咁啱啱阿 Cam 咧，你讲到啊，谂起大自然，可唔可以喺嗰度讲多啲啊？ 因为其实头先都讲咗，天然同埋人工系非常之难定义啦。咁譬如系咪要去到，因为而家有好多人为影响啦，令到一啲就算大自然嘅嘢都变得好人工啦。譬如我哋修葺一个花园啦，会唔会变咗人工啦？或者系如果要推到好远，会唔会系要去到原始森林嗰样嘢先叫做天然呢？ 哇，所以好複雜啊！你見到我哋營養師啊、哲學家啊，或者係對於飲食好講究嘅朋友啦，對於咧係天然啊，甚至係人工咧，有好多唔同心得。但如果喺個哲學定義度，你會覺得點定義呢？ 其實好有趣嘅，即係我覺得因為其實喺環境哲學裏面咧，佢哋成日講一樣嘢就係話，而家要去揾大自然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即係大自然作為一個現實。實質存在嘅，其實首先我哋已經知道越來越少，因為人嘅即係行為啊，我哋而家即係越嚟越多，即係基本上人類嘅社會越嚟越去即係發展咁嚟。咁當然咧，亦都有環境污染啦。咁所以其實好難話揾到一啲即係大自然嘅嘢。咁但係如果從概念上咧，好多哲學家都會講，其實作為一個概念咧，自然都係好難定義。咁不過我覺得好有趣嘅，我哋好多時候咧喺環境哲學就會講，哇！我哋成日都講環保。咁我哋永遠講環保咧，就係講咁你其實環境呢樣嘢係好一個好闊嘅一個概念嚟，即係除咗所謂大自然嘅嘢係一個環境啦。咁其實人生活嘅社會都係一個環境嘅。咁但係好有趣咧，講環保嘅時候咧，我哋經常都會講，我哋只係保護嘅咧，就係去保護大自然嘅啫，就好少會去探到，即係至少喺傳統嘅環境之外咧，就好少話去要保護咧人。即建立出嚟嘅社會，我哋去保護環境咧，就好似忽略咗嗰一樣嘢。咁當然咧，而家亦都好多講即係公共空間應該點樣運用啊，都會係環境哲學一部分嚟。 所以之前你講嗰啲哲學我都記得嘅，你講到道家嘅一啲思想啦，道法自然啦。所以人工其實會唔會係一個潮流咧？嗱，我唔知道大家點睇啊，因為即係天然可能比較聽落去比較 old school 少少啦，一啲舊式啦。但係人工因為科技嘅進步咧，係令到推到人工可能會更加普遍喎。 即係譬如全球暖化咁樣啦，全球暖化就一定我哋而家必然要行嘅道路啦。咁但係譬如全球暖化就係一個人工之後所影響嘅全世界嘅問題啦。咁我就諗如果全球暖化令到呢個天氣嘅改變，令到全球嘅植物生長都會唔同，咁係咪其實而家已經冇咗天然嘅存在咧？咁會唔會要我哋去推翻去到譬如農業革命以前？即系人类系进行呢个采集嘅生活嘅时候，先至可以去翻天然嘅生活咧。 我谂起呢个天然，我知道 Melissa 好似都有啲种啲植物添喎吓，即系除咗有只好得意嘅狗之外咧，屋企都好似有啲植物。会唔会你自己系一定系 我梗係覺得天然係好㗎啦，咁樣人工係唔好啦，即係作為一個營養師。 我有自己種啲 herbs 嘅屋企，咁但係原因可能都係覺得，因為 herbs 始終要買返嚟呢貴嘅。咁但係呢，如果喺即係營養角度啊，或者呢食物生產嗰個角度嚟講呢，天然呢其實都望到唔同國家嘅即係法律嘅定義呢，都有少少black and white 啊，講緊，因為咧喺即係例如係香港嘅，其實咧對天然咧冇一個法律嘅定義。咁但係咧，如果喺美國啊、歐洲啊，佢哋都會有界定嘅。咁但係都要符合三個條件啦。咁第一啲嘢食真係要嚟自自然界啦，例如係一啲植物啊、動物啊或者礦物質嘅。咁第二咧就係佢冇俾人一啲人造嘅添加劑啊或者人造嘅色素啦。第三咧，佢可能咧個加工嘅過程咧都唔可以經歷一個我哋叫做重大加工嘅過程啊，咁重大加工嘅過程啦，咁好多時都會用咗一啲化學嘅物質，咁但係咧，原來咧有啲加工嘅食物咧，你都可以咧叫佢做天然嘅喎，就係可能嗰啲食物都係天然，冇加過任何嘅防腐劑啊、香料啊、色素啊呢啲人工嘅嘢啦，跟住但係佢經歷過一個可能叫做咧最少加工嘅工序，最少加工嘅工序咧包括咗可能冷凍啦、發酵啦、一啲切割啦、脱脂啦，甚至有可能係一啲巴斯消毒啊。巴士消毒的话其实都是会将牛奶可能放在某些温度上，等它入面的殺死入面的細菌。 Okay, 但其实呢这些加工的过程呢都会牵涉到人类的，但是在一个即食品生产商的角度呢，这些都是属于天然的。 哦，所以喺你話係食品生產商，啱啱有提過一啲咧，就係唔同國家的法律，所以個定義咧，就係每個人定義都有啲唔同啊。阿嘉豪， 因為咧頭先其實 Marisa 所講啦，咁佢就即係講話有一啲咧係人工嘅工序，有一啲係加工嘅。嗱，我諗我哋如果一般我哋其實好容易分到點樣為之人工，點樣為天然。咁但喺哲學裏邊咧，我哋就成日會問一個問題：點解所謂人工嘅嘢唔係天然咧？咁樣。因為其實如果我哋從翻天然呢個字，咁我英文就係 nature 啦，或者可能我哋如果形容詞就係 natural 咁樣。咁如果我哋譯翻中文，其實都可以有兩個唔同嘅翻譯。我諗我哋可以翻譯做天然啦，或者自然。咁天然嘅嘢咧，似乎就係、是相對於唔天然嘅嘢，就可能係人工嘅。咁但係自然咧，似乎咧可能牽涉住咧，就係話你望落去自唔自然咧？即係你都可以嗰樣嘢係譬如話我畫一幅畫出嚟，咁我其實嗰樣嘢就一定係人工啦，因為係藝術係人哋畫出嚟。咁但係你都可以畫出嚟嗰樣嘢，你嘅感覺嗰樣嘢自唔自然咧咁樣，或者可能你化個妝，或者真係去整容嘅，你都可以整得自然啲，同埋冇咁自然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概念上嗰個問題咧，就是、我哋會經常去諗嘅。咁點解人工嘅嘢唔係天然咧？我哋成日話，咁即係譬如好簡單，蜘蛛網。是蜘蛛織出嚟嘅嘢，咁或者啲河狸做嗰啲堤坝，系佢哋做出嚟嘅嘢，咁我哋都覺得嗰啲嘢係天然噶嘛。但係人起嘅樓，我哋唔會覺得係天然噶嘛。咁所以呢一個概念上嗰樣嘢咧，就係經常去爭論嘅。咁亦都頭先阿 Cam 都講到，即係全球暖化，其實當人類改變咗嗰啲二氧化碳嗰啲啊，即係好多排放呢啲碳排放嘅時候，其實影響咗成個即係地球嘅氣温。當地球嘅氣温影響咗，其實影響就係全世界所有嘢。咁如果係以人類嘅行為作為天然同埋人工嘅區別嘅時候，咁其實呢個世界已經冇所謂天然嘅嘢。就算我哋種出嚟嘅嘢，我哋真係用好天然嘅方法，但係咁其實我哋嘅氣候氣温係我哋影響咗嘅。咁所以喺概念上咧，似乎係好難定義咯。我哋經常講 係啊，所以你講起定義，啱啱講起自然啦嚇 ，nature。咁我諗起以前可能一啲畫家。咁譬如你話諗下畢加索，咁以前佢畫一啲超抽象派，對於嚟講喺佢思想上啊，佢可能會覺得係呢個係佢個哲學思維好自然嘅啫。咁但係人哋會覺得哇好抽象喎，呢個係即係好後人工喎。跟住第二個點可能等陣翻翻去啦，我都即係因為講得太多，我都唔係好記得。但係講起譬如你話植物啦，植物啱啱咧 ，Melissa 屋企有種 herbs 啊嗰啲，咁我知啲 herbs 都食得噶嘛， 食得。 我屋企都有種辣椒嘅。你自己啱啱講起 global warming 啦，即係全球暖化，會唔會你都喺個環境嗰方面，希望都係自然啲、天然啲咁咧？ 其實我覺得天然自然呢樣嘢係一個對比咯，我覺得好難定義乜嘢，因為每個人條線唔同，每個人把尺都唔同，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對比詞語嚟嘅，就好似長短咁樣，有得多啲，有啲少啲，你擺一樣嘢出嚟，另一樣嘢就會即係你擺，譬如你擺一樣 即都係可能種嘅嘢，有一樣有基因改造嘅，有一樣冇基因改造嘅，之兩樣都係種植㗎啦。咁但係你就會覺得，哦，咁如果對比之下咧，冇基因改造嗰個咧就係天然啲啦。咁所以其實全部時候都係一個對比嘅情況之下去定義咯。對於我嚟講， 關於基因改造嗰方面咧，都係好得意嘅。咁又係每個國家唔同睇法。例如喺美國嘅話咧，佢哋都會容許一啲基因改造嘅植物啦。咁可能咧，佢只要又係啦，冇加工過嘅，跟住冇經歷一啲重大嘅加工，你都仍然可以叫嗰個植物咧係天然嘅。咁但係咧喺歐洲啦、澳洲啦同埋美國啊 ，sorry 喺英國啦就唔容許嘅，基因改造真係唔係天然啊。咁所以其實咧而家都係對於天然嘅話係真係食物個界別嚟講咧，仲係好模糊，個個人都有唔同睇法。咁而且我可能我自己买嘢食嘅时候啦，我有时候啲有机啊或者咧GMO 啊，其实我睇到呢啲可能标签嘅话咧，对我嗰个影响唔大。只要我觉得我可能去望落嚟咧，都系真系一个菠菜嚟嘅，都系好绿嘅咁样都系好靓嘅，咁我就会买噶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就系、是、哦原来系 organic 嘅，我自己就会买。咁但系好多时 organic 嘅嘢食咧，买翻嚟都唔知道特别污糟噶嘛，要洗噶嘛。咁所以呢个就系比我卻步，但有些人又不介意的。 同埋我驚你貴啲啊嘛，咁你嚟到咁當然，我諗大家都有很多即係飲食的話題係想問你啦。咁啊，啱啱咧，嘉豪講起咧就係建築啊。咁啊，建築其實咧啊，建築你當然話是人工啦，因為人起出嚟噶嘛。從以前的可能秦始皇起一個咧係萬里長城嗰陣時候就是要嚟去防禦啦。咁而家啲建築咧開始咧都同大自然咧接近啲，可能你見到有啲商廈。有個露台是擺好多嘅植物嘅，有啲咧就係太陽能嘅。咁啊，譬如可能喺啱啱阿 Melissa 諗起，我就話加州啦，咁啊講起美國加州啦。咁啊，因為咧佢哋比較多天災就係火災啊。咁其實喺之前嘅政府咧，亦都係講到話啊，不如起多啲唔同嘅水壩啦，因為起多啲水壩啦，可以有多啲水嘅時候，你去到救火咧，相對嚟講都容易啲。咁所以從人工方面點樣令到嗰個大自然咧？更加平衡咧，我哋等陣個節咯，可以講下，尤其是咧喺陰陽，譬如咧就喺嗰個嘅哲學嗰方面啊，即係譬如你咁多火嘅時候，啲水又點救咧？咁我哋下一 part 咧可以再同大家咧傾多少少啊。欢迎翻到嚟啦 ，Part Two 嘅学人沙龙啊，咁啊，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制造天然啦，咁啊，讲起咧天然啊、人工啊，咁啊，啱啱几位咧都我哋喺度分享嘅时候咧，都讲到咧天然咧冇话绝对嘅天然啊，可能好多都系后面咧都有啲吓人工嘅因素啦。咁啊，嘉豪呢方面有冇啲嘢可以补充下咧？ 嗱，头先阿 Cam 咧讲到一样嘢咧，就系即系上一节就讲话，哇，其实可能咧所谓天然同人工咧就唔系一种非黑即白，即系唔系话非天然嘅嘢就必然系人工或者咧非人工嘅嘢咧就必定係天然，咁可能咧其實係一個程度嘅問題。咁即係我就想問，我以下俾幾個例子大家，就問啦，大家覺得係天然定唔天然？咁我哋頭先有講過啦，即係蜘蛛網，荷嚟做嘅堤壩咁樣啦。咁因為其實荷嚟呢個堤壩係好有趣，因為其實早應該係咪上幾個月有一單新聞就係講捷克唔知有個想起個水壩一路咧就 plan 咗好耐都冇起到，咁跟住咧就啲荷里咧就幫我哋起咗，就慳咗好多錢咁樣。嗱，咁呢一樣嘢我即係都好有爭議性，究竟佢係咪人工啊？咁你都知道其實黑猩猩咧係少有嘅除咗人類之外咧係識得自己做工具嘅，咁佢哋咧就揾啲樹枝咧就去撩啲白蟻嘅，咁就捉啲白蟻嚟食。咁我想問呢條樹枝咁係咪天然定係唔天然咧？你哋覺得？ 天然， 天然啊！咁好多人行出嚟嘅路就唔系专登行嘅，咁即系譬如行山，咁好多人可能嗰条路容易行，咁行出嚟嗰条路系咪天然嘅咧？ 你哋觉得？我觉得唔系天然喎。 你哋觉得唔系天然？ 系啊，因为我觉得点解佢无啦啦出咗条路，系因为你人踏过去，其实系嗰个摩擦啊嘛，令到佢好似系 destroy 咗个环境。 咁如果系啲黑猩猩行出嚟嘅咧？ 咦，又覺得是天然。 咁又覺得是天然。 因為人工有個人字喺度，所以人做出嚟嘅就係人啦，係咪？即係但其實黑猩猩係做人嘅祖先，所以都係人類之 之前嘅一樣嘢。 係啊，同埋人工。 因為我會聯想到咧，黑猩猩係喺屬於自然界啦。咁呢個係佢嗰個棲身之地啦。咁但係啱啱嗰個情景令我聯想到，可能係因為啲人特登去行山咁樣樣，特登去嗰個環境。 咁如果嗰啲係原始人咧？ 咁有可能係， 即係我哋祖先咁樣樣。 哇！這個超自然喎、啊，這個好複雜喎、啊。 咁仲有另外一個例子就係，譬如我哋喺大自然揾到一嚿石頭，咁就我哋冇加工過嘅，咁但係佢嘅形狀咧就好適合俾我哋咧，可能做張凳嘅嚟坐嘅。咁嗰嚿石頭你覺得係咪天然嘅咧？ 嗱，如果係做嗰張凳就係人工啦。 咁但係我哋中間係冇任何加工嘅，咁佢就即係。唔知點解嗰個石頭就好柒，好適合我哋坐嘅嗰、那個高度啊， 即風化一個風化過程，咁就天然啦，有風有 咁，但係有人攞出嚟用喎、 啊，即係好似你蛋咁啊嘛，蛋咁咪打開佢，你整熟咗荷包蛋咁，荷包蛋應該你人工啦，咁但係你個蛋係即係個雞生出嚟，咁、那個蛋咪係自然咯。 咁如果嗰個隻蛋喺好熱嘅天氣之下，我哋專登擺出去，咁但係我冇煮嘅，咁但係而家都咁熱啦，咁我哋攞即係都可以煮得熟隻蛋，咁我擺喺嗰度，咁佢熟咗，咁佢係咪天然呢？ 咦，但其实咁样推嘅话，蛋都可能唔天然嘅，因为其实系由人养运只鸡喺度，跟住我哋先至可以攞到佢只蛋出嚟，由农场出嚟运，又用车运出嚟，咁到你手上嘅蛋，你都可以讲话唔系一样天然嘅嘢咯。 系咯，所以其实系即系真系就系可能好似你头先所讲，系一个程度嘅问题啦。仲有一两个例子，我都觉得可能系好有趣，就系、是、譬如我哋讲生仔啦咁样，咁而家好多父母咧可能就计埋边个月份咧，佢生出嚟就好啲，因为入学校咧，咁佢就会即系早啲成长咗，咁佢咧可能智力啊同埋体力上咧都比其他同学仔优胜嘅。咁嗰啲计到捉嗰啲生出嚟嘅细路仔，系咪会比冇计过嗰啲细路仔天然啲咧？ 我生仔问两位喎，系咪Lisa 咧？点睇啊？ 呢、這个就好似唔系因应天机咯，我觉得系呢、這个唔系自唔自然嘅问题咯，对于我嚟讲又。 我觉得两个都是自然的，只不过是争在什么时间出世啫。 咁、所以似乎有时在有人参与的情况之下咧，都会又可以分到自然同埋唔自然嘅嘢。 嗱，所以喺少少嘅哲学啦，咁因为可能我以往嘅背景，我喺嗰个天时地利人和嗰方面咧，喺易经方面，金木水火土嘅平衡。即係有啲人講姻緣係整定嘅，即係譬如話你點解今日講天然人工，咁你生係咪可以控制到啦？咁而家科技，譬如你易經係古代噶嘛，你算命嗰啲嘢係古代噶嘛，咁但係算出嚟，你可唔可以算到就係話，譬如而家可能興說論嘅，或者你代母都生到小朋友嘅？咁呢樣嘢會唔會係已經係一個改變呢？因為好多時候就話你天時地利人和，你先可以生到小朋友，你有個伴侶先生到小朋友。但原來而家唔使伴侶㗎喎，你有個代母都得㗎喎，或者說論你唔知點樣又 OK 㗎喎。咁所以呢樣嘢即係你講起生小朋友嗰度，又引申咗好多嘢係可以係人工㗎喎。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首先一啦，好難定義。咁但另外一個我哋嘅諗法就係話，可能喺唔同嘅題目之下咧，佢個定義都唔同咯。咁你仲有好多例子嘅，即係當我哋去喺環境之外去討論嘅時候，即係譬如可能問：喂，人嘅糞便係咪天然啊？但我哋而家食嘅嘢好多都唔天然嘅，咁我哋排泄出嚟嘅嘢可能亦都係冇，即係都可能有所謂天然唔天然嘅分別啦，咁樣。 同埋我諗起一個例子咧，最近咧，你有冇睇到新聞咧？話係有套戲咧，咪叫《權力遊戲》嘅，裏邊有隻狼咧，就叫做冰狼啊 ，Direwolf。咁咧係已經係絕種咗噶啦嘛，咁就人類將佢嘅 DNA 復育翻喺一個母狼個身體裏邊再生翻出嚟。咁其實大家係想哇翻翻去以前有呢一隻動物嘅時候，即係有呢隻動物啦。咁但係嗰樣嘢就變咗係人工製造咗一個復育翻一個天然嘅嘢出嚟。咁呢樣嘢究竟係天然定人工？ 呢、這個都係喺環境哲學裏面經常會討論嘅一樣嘢。因為其實而家講緊環保，其實有兩個好大嘅概念，就係、是、一個叫 conserve。另外一句就叫 preserve， 咁我諗喺中文嗰個分別就係保護定係保留。咁 conserve 就係話，當我哋去譬如話保育一個地方咁樣，可能呢個濕地咁，我哋應該點樣做呢？咁認同呢一個叫做保護環境嘅人咧，佢哋就認為話我哋應該善用嗰啲資源，咁但係咧我哋要係可持續發展， 咁我哋咧可能點樣改造呢個地方，令到咧我哋可以長遠嚟講咧，即係同佢取得一個平衡。咁但係咧認同有一啲唔認同呢啲睇法咧，就認為我哋應該 preserve 呢個地方，咁嘅意思我哋應該就係保留呢個地方， 嗯、 就唔應該俾人類參與，唔應該有人類嘅痕跡喺裏邊。飲佢咧，繼續係咁樣。咁但係當你講到同動物有關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因為而家大家都要去保護啲物種，因為咧認為物種嘅多樣性咧好緊要。咁但係我哋因為而家個環氣候變化得好快，咁我哋就話：喂，如果我哋完全所謂唔去理佢，飲佢咧，保留佢最原本嗰個面貌咧，其實好大問題，因為咧。有好多外來嘅因素，我哋都要控制翻。咁所以嗰個爭論就喺呢度啦。跟住其實好多時候就話，究竟我哋傳統所諗嗰種自然同埋天然係咪一定係好嘅咧？如果我哋唔去插手去處理嗰樣嘢，其實係咪真係可以保留到原本個面貌咧？其實呢個咧就係即係技術上實行咧，應該係點樣用去做？ 其實如果我哋唔插手去處理咧，我哋有好多。自然界嘅會消失咯，即係譬如我哋如果唔插手處理碳排放嘅問題，我哋唔減低人類嘅活動嘅話咧，咁即係減低都係一個插手啊，即係限制每個國家嘅碳排放都係一個插手啊。咁如果我哋唔限制嘅話，個碳嘅濃度越嚟越高咧，咁其實有好多物種我哋都唔能夠生存落去咯。 啊，物種唔係淨係動物或者係植物嘅，人種都係， 人 都即美國嘅紅番 Red Indians， 咁啊，佢哋本身咧，佢哋自己有好多咧嘅區咧，reservations area 咧，佢哋一啲咧保護區係俾佢哋嘅，咁啊，可能咧美國政府會批一啲地俾佢啊，咁佢哋成長，但係佢哋去到同可能係白人啊，或者係西班牙種裔族人啊，黑人啊，或者亞洲人啊，都會讀同一間學校嘅，因為佢哋都了解到喺個社會上咧，你唔可以脱節啊嘛。即係譬如你嗰、那個，所以我就講起今日我哋個 topic， 我哋而家講起自然、天然、人工定義，但我又覺得點解要定義？即係好多嘢冇得定義。 嗯， 有啲乜嘢可以定義呢？如果喺科學家嘅科學家嘅思維上面咧，一定係數學數字能夠去解釋到，我覺得嗰啲先係要可以為定義咯。所以我覺得我哋而家喺度講緊咧，就係話點樣可以定義呢？我覺得。大家可以俾观众思考就是我哋几个讲嘅嘢会唔会启发到大家諗到啲乜嘢先。即係有啲嘢我觉得世事无绝对冇需要定义，譬如可能之后我哋同阿 Melissa 傾营养嘅飲食嗰啲就可以定义啦。啊，因为佢同我嗰啲计嗰啲卡路里呢可以计到好尽好烦呀。但係所以我哋讲到天然人工，不如你哋讲下有冇定义。因为我哋一路讲緊係定义嘛，其实大家都好难讲。 咁但係同埋除咗定義呢，即係我覺得有一樣都好緊要嘅嘢，就係、是、當我哋講天然同埋人工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都係加咗一個價值判斷嘅，就係頭先所講，我哋好多時候都覺得呢天然嘅嘢比較好，咁甚至話即係就算我哋想加工嘅時候呢，我哋都希望呢加工得嚟呢唔好俾人睇到我哋加工嘅，即係譬如可能講喂我整容嘅話，我都唔想俾人知道我整容，或者我想整出嚟呢係自然啲嘅咁樣。咁而但倒返轉呢，喺哲學裏面呢，其實自然呢有一時好多時候呢唔係一件好嘅事嚟嘅。咁如果追溯返去十六七世紀呢，有好多嘅政治哲學家呢都會講出呢一個叫 state of nature 嘅概念，就係人嘅自然狀態。咁其中呢好出名嘅就係 Thomas Hobbes 霍布斯啦，同埋 John Locke 洛克呢兩個英國哲學家呢，咁佢哋呢兩個都分別呢就提出咗一樣嘢，就係話啊人嘅自然狀態呢係好有問題。咁最出名嘅即係霍布斯啦 ，Thomas Hobbes 咧就會講，因為人係自私嘅，咁咧佢哋咧就會去為咗滿足自己的慾望咧。如果當你冇一個政府去睇住佢哋，就所謂人嘅自然狀態就冇一個政府，冇一個社會嘅契約，咁咧佢哋就會咧去互相殘殺，咁咧人嘅生命咧就好短暫，係好恐怖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個情況咧就需要咧有一個政府，大家要去咧簽訂一個契約，咁就即係文明啲咁樣。咁所以呢喺呢個情況，佢哋其實好多哲學家呢就會講喔、哦、自然係唔好嘅。咁當然啦，我哋知道後尾就有即係法國哲學家盧梭呢就係話喔，你哋呢啲所講嘅自然呢根本就唔係自然嚟嘅。因為你哋呢係從返而家嘅社會去諗返假想返如果冇社會嘅時候係點。咁但係你諗緊嗰個人呢喺個自然狀態嘅人呢其實已經受過社會影響咗啦。咁盧梭最出名就是、人喺自然狀態呢是好善良的。那種善良呢不是說他對你好，不是說孟子那種人性本善，而是他們說他們都沒有想善與惡，他們很自然地生活的。 所以就是道法自然咯。 是的。 所以等等我們有很多東西講啦，譬如我們在咪後也都是講過啊，究竟你的妝容啊 话你个样貌系咪天然好啊，定系人工好咧？咁、又可以咁讲喎。喂，如果系天然好嘅，好多人话你做咩化妆啊？你做咩染发啊？做咩做 facial 啊？咁、我谂呢样嘢咧，大家之后都可以咧去倾下。但系两位女士啱啱听到咧，嘉豪咁多哲学嘅分析，有冇啲乜嘢可以即系想讲下咧？因为我知道啊，一个就系营养，譬如你喺饮食嗰方面都有心得啦，有冇啲嘢想讲下？ 我觉得咧，即系而家真系要需要到咧人类嘅介入咧，去保留呢个大自然啊！即系好似嘉豪所讲，可能我哋唔系真正系好清楚究竟大自然系点嘅。咁因为呢个都系可能而家随住社会啊，可能人哋俾你嘅资讯啊，你觉得自然系点嘅啫。咁但系即系的确有啲，例如鱼嗰方面啦，鱼嘅 population， 如果而家即系可能讲紧真天然嘅鱼，我哋唔去再做一啲人工嘅即係養殖魚嘅話咧，咁天然嘅魚個數量咧就會越嚟越少啦。咁可能少到根本就唔足以去供應我哋個人口咯。咁、所以有啲時候就我自己個人可能咧盡量天然啦，咁但係都唔介意人工咯。 所以咧，真系咪 Lisa 喺度好啊？因为咧，佢本身都系我营养师啊嘛。你讲起天然，等阵咧一翻到嚟咯，我一定要问咧、喂，天然嘅三文鱼好？定是人工的三文鱼好，因为现在有分的嘛，在海的三文鱼很难捉，跟住呢就是在池里面有些三文鱼人工养的，那营养价值又不同的、所以呢我们 part 2 就讲住这么多先， part 3回来呢再讲一下呢就是天然和人工。欢迎翻到嚟第三 part 嘅学人沙龙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制造天然啦。咁啊，啱啱喺 part 2嘅尾段嘅时候咧，讲起啊，原来三文鱼咧都分咧即系天然啦，同埋人工嘅。咁啊，我咪 Lisa 成日叫我喂食多啲三文鱼啊，因为我唔系咁聪明啊。咁啊，因为有啲 omega 3 oil 啊嘛，系咪啊？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两个嘅鱼其实系天然嘅三文鱼同埋人工嘅三文鱼喺个营养价值嗰方面有啲咩嘅分別 咧？天然嘅三文魚其實即係而家係即係野生三文魚嚟嘅。咁咧，如果野生三文魚類咧，其實分好多種嘅。咁有啲種啦，即係好似叫紅三文啦、red salmon 啦，定 pink salmon 我冇，你可能又糾正我啦。咁其實嗰個魚咧係中意油多啲嘅。咁佢油多啲，自然咧啲肌肉結實啲啦，脂肪會少啲嘅。咁但我哋一般食到嘅三文魚啦，都係 Atlantic salmon 啦。咁 Atlantic salmon 咧，其實係一個即係比較肥美嘅魚嚟嘅。咁但係即係本身咧，可能 Atlantic salmon 咧，其實即係 wild caught 就野生嘅數量已經越嚟越少。咁所以咧喺挪威啦、智利啦，佢哋咧係最先嘅國家啦，去首先去推出去飼養三文魚嘅。咁但係飼養嘅三文魚啦，你想到因为咧饲养佢哋可能摆啲网箱啦，喺个海度咧去养佢哋，咁佢哋个活动空间咧越嚟越细噶啦，咁所以咧咁活动空间细啦，一嚟可能就好似人咁啦， 肥啲啦， 咁但系咧食嘅嘢个， 你做咩指住我？ 你系野生三文鱼？ 系我系野生。 系啦，咁肥啲嘅话啦，咁同埋咧你都要取决于究竟咧啲人系喂咩俾佢食嘅，咁以前咧原来其實都是我近年看啲 paper 發現啦，有啲越嚟越 concern 啦，關於去餵嗰啲嘢食，因為以前咧都係啲飼料咧都係大豆啊、谷物居多嘅，咁但係咧後來揾翻，原來而家啲咧養殖嘅三文魚啲 omega 3 contents 啦，就冇比野生咧嗰啲咁高啊，甚至係講緊啲 omega 3同埋 omega 6個比例。omega 6咧其實係一種可以促進炎症嘅嘢 ，omega 3係咧抑制炎症嘅嘢嚟嘅，咁两个要平衡噶嘛。咁但系咧，如果系野生三文鱼咧，呢两个比例系平衡啲嘅。咁但系如果咧喺一啲饲养嘅三文鱼度咧，就发现因为佢哋咧长期食谷物啊，变相咗咧 omega 6同埋 omega 3比例咧，个 omega 6会高啲。咁變相咧，大家係想食三文魚係食得健康啲噶嘛？咁但係咧，就係因為發現原來佢個 omega 6 content 就越嚟越高啦。如果而家唔去take action 啦，佢可能咧喺啲飼料方面咧改良一下咧，咁可能去到最後嘅話，我哋食三文魚都唔係食緊一啲我哋想食嘅營養素啦。咁所以而家咧就比較近年啦，都會有啲 即係養殖場咧，就會諗啊，不如喺啲飼料度加翻啲 seaweed 啊，啲海藻類嘅植物入去啦，去增加翻一啲嘢食嘅 omega 3，令到咧啲三文魚咧都係咧好似我哋。跟翻咧，可能野生嗰啲營養比例多少少。 所以簡單嚟講，如果觀眾問，喂，咁究竟野生好定係人工好啊？有冇話一個定義咧？ 嗱，冇嘅，我覺得即係視乎你個經濟能力同埋你咧，隔離超級市場咧買唔買到三文魚先啦。咁因為就算係一個可能係養殖嘅三文魚，佢個 omega 3 contents 都係高嘅，比起你食紅肉啊、白肉一定高嘅。咁而且咧，的確咧喺依個三文魚咧，因為都好多地方有生產啊，係容易啲揾嘅。咁你都如果係野生三文魚嘅話，一來都貴啦。你望你就算今個禮拜食到，你都未必下個禮拜食到，因為我哋講緊一啲咧深海魚，即係肥美嘅魚啊，應該一個禮拜即係食兩至三次噶嘛。咁、如果對於一個經濟能力麻麻地嘅人，咁如果因為貴而唔買，而冇得每個禮拜食嘅話，咁都會影響健康噶。 講起呢個問題咧，趁大家而家喺度，我真係想請教一個好私人嘅問題，因為我成日買三文魚食嘅，咁但係咧而家咧我就成日發覺咧買翻嚟三文魚咧。解凍嘅時候咧，好紅啊，流出嚟嗰啲油咧，咁呢啲係咪天唔天然定係？ 其實而家好多三文魚係染色，因為其實我哋對於三文魚嘅觀感就係佢一定係要紅紅地。其實有好多養嘅三文魚係冇咁紅，但係因為生產商希望令到你買嗰陣時覺得啊好味啲，咁所以就加咗啲色素落去，所以係會有色素存在。但係咧，其實當然即係野生嘅三文魚非常之好啦，大家都想要啦。但係咧，其實咧你要得到一條野生嘅三文魚咧，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因為咧其實野生嘅三文魚咧，佢咧係會喺佢其實佢嘅雖然生活嘅地方係喺海洋，但其實佢產卵咧係喺上河流嘅上游啦。一條BB 嘅三文魚咧，佢要經過千辛萬苦咧，由上游游去海嗰度咧，係一啲都唔容易。佢中間可能要經過堤壩啦、紅人啦、鷹啦，跟住又要有人嘅去捕捉佢啦，又要衝過啲瀑布啦，先至可以游到落去個海度。但係咧啱啱喺即係我睇過啲 report 咧，喺加州嘅時候咧，佢有條河叫做沙加緬道河。咁咧佢喺2009，雖然有少少舊呢個消息，就係2009年咧，佢由呢個上游游到落去個海洋嗰度咧，係有400万條。都幾多咁樣啦，咁但係咧喺一全球即係嗰年，譬如個氣温好乾旱啦，咁咧啲水流咧唔夠凍啦，咁佢哋咧有好多都會喺中途俾啲熱嘅比較高温嘅水流去煮熟咗，咁去到2015年咧游到落去即係嗰一年游到落去海洋生存嗰度咧，係得翻40万條咯，即係諗下係死中間死咗幾百萬條魚，先至可以有幾十萬條魚游到落去個海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當然野生三文魚係好好啦，咁但係真係好，你要攞到嗰陣時，你要好感謝佢，好努力咁樣游翻落個海度，先可以俾你食到咯。 咁啊，你啱啱講起沙加面道 Sacramento， 亦都係加州嘅首府啊。因為我自己加州都住咗幾年嘅時間啦。咁好多魚其實係從北邊咧，加拿大咧，西雅圖啊，温哥華西雅圖咧，咁樣落嚟啊。咁啊，嗰邊咧就係太平洋嘅區域。咁即係講起魚啦。咁啊，簡單講句，咁係咪食魚多啲啊，聰明啲？因為我媽成日俾魚我食，但我唔食。所以可能佢教到我而家咁。 我諗要後天啊！而家你仲講緊聰唔聰明？而家繼續努力。 都 OK 嘅，咁啊，起碼有得主持下啦。但我知道你啱啱係咪？ 但係唔係？我又諗起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我個人本身唔聰明，跟住我後天去食好多嘢，令你自己聰明啲，其實呢樣嘢都唔係好自然啊。 係咯，得唔得㗎？得唔得㗎？ 人工我咁樣樣，即係人工智能喎、啊！呢、這個真係。 因為好多你嘅腦其實咧，你由細個咧就真係可能。好細個咧，已經定立咗你個腦係點樣樣構成噶啦。咁如果你話我之後嗰啲思考啊，或者可能運動啊、sport performance 啊，咁全部都係加後天努力啊。你其實你好似 sport 咁，你有 muscle memory 噶嘛，咁你做得多，你咪越好咯。咁可能有啲人係本身係有個 genes 嘅係好嘅，咁但係冇人俾佢發掘，佢又唔去努力喎，咁都唔會係一個成功嘅運動員啦。咁呢啲都要後天嘅努力咯。 呢個可能係第四 part 咧，我又有更加多嘅心得啦，可以講。但是呢之前我哋提到呢， 飲食又講住咁多先啦，之後可能有機會再補充。喺個妝容度，嗱今日咧，我哋而家呢個年代1080啊、4K 啊，好勁嘅嚇，我哋一定化咧所謂嘅高清妝。咁我哋已經其實唔係好天然嘅咯嚇。咁我自己咧前一排咧喺可以咁講約會一個女仔嘅時候，咁佢就冇乜打扮嘅。咁因為佢冇乜打扮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會唔會女仔打扮啲，佢代表是佢重視嗰個嘅場合咧？嚇，即係會唔會我哋四位咧而家係哇 set 曬頭又噴曬啊，跟住又化妝啊，會重視個場合咧？其實我哋都唔係好天然嘅而家嚇，即係大家點睇啊？ 但化妝嗰樣嘢咧，我諗好有趣地咧，就係、我哋想去化妝嘅時候，好多時候即係我自己就唔會化妝，咁當然咧就。即係同事好好幫我化妝，其實我你問我，我覺得好怪，我望都唔係我嚟嘅，好奇怪就好少，因為可能面上係有啲瑕疵咁樣，因為出鏡嘅時候咧，可能遮咗咁樣就會好睇啲啦，咁樣亦都唔會即係可能嚇到啲電視機旁邊嘅觀眾。咁好多時候我哋可能化妝可能追求即係兩邊平衡嘅。咁我哋認為平衡呢樣嘢咧，係我哋即係可能喺個美感上面咧好嘅。咁但係其實喺自然上面係冇呢一樣嘢嘅。咁但係我哋有好多時候咧，亦都會覺得咧，即係平衡或者我哋叫 symmetric 咁樣，中文係即係都係平衡啦咁樣，即係兩對稱。 對稱。 對稱，我哋認為係一個靚嘅一個我哋嘅美嘅標準嚟、甚至咧我哋會認為喂自然嘅嘢對稱，你個人唔對稱咪唔自然咯、個人。咁但係其實坦白講，我哋去睇呢個世界究竟有幾多人係絕對對稱？基本上我諗係可能係等於零嘅，即係嗰個比例。咁所以其實即係喺化妝呢樣嘢裏面都幾有趣，即係嗰個自然嗰個概念，我哋究竟追求嗰一樣好似自然嘅嘢，但我哋係必然地需要，我哋本身如果係自然嘅話，我哋就係追求嗰一個我哋認為自然嘅標準，其實嗰個標準根本就唔存在，係一個唔自然嘅嘢嚟嘅。 即係好似而家醫美嗰方面啦，即係之前就可能有 Botox 啊、少女針啊，跟住近年咧就有個新嘅叫做素顏針啊。咁素顏針咧其實都係就好似聽落咧就係話哦打出嚟令你個樣子自然啲啦咁。咁但係其實你都係一個人工啊，都係醫美嘅過程嚟噶嘛。跟住仲有同埋我諗咧好多人對即係靚嘅定義咧，而家又係越嚟越唔同啦。咁所以咧，咁對以前嘅話咧，其實你會覺得可能有啲骨感咧係靚噶嘛，即係好似西方人咁 ，Angelina Jolie 啊咁樣。咁但係咧，到咗近年啦，咁就推崇可能要韓國人嘅樣咁樣，要長卜卜嘅，咁令到啲人咧可能去打針嗰方面咧都要打漲曬塊面啦。咁但係後屘去到可能你見翻Angelina Jolie 啊，或者一啲骨感咧嘅女仔咧，你又唔覺得佢自然，唔覺得佢靚咯喎。 其實所以譬如我今日啦都化咗妝咁樣啦，咁啊本身咧我個眼皮冇咁深，而家咧就大咗眼睛咁樣啦，因為貼咗雙眼皮膠紙，咁所以其實有時咧都係要切合。我覺得好多時候都係切合其他人點樣諗睇我哋咯，即係譬如可能化妝師覺得你大眼睛會覺得個人精神啲，因為驚你眼瞓，咁就所以幫我化大啲嘅妝。咁所以咧其實都冇，我覺得呢個都係一條對比嘅線咯，即係我由頭到尾都係覺得天自唔自然呢樣嘢都係對比，可能今日就比平時冇咁自然，但係我就會精神啲面對觀眾咁樣咯。 係啊，咁我平時就灰色頭髮嘅，咁我之前錄影啦，可能係啡色頭髮啦，咁染翻黑個頭啦，咁譬如可能我自然咧就係灰色頭髮。咁但係可能喺個社會定義度咧，啲光打落嚟嘅時候，覺得喂你好似唔係咁精神喎，咁樣咁少少嘅經驗咧，就去完結呢個 part three 就係、之前撞翻一個12年前幫我化妝嘅一個咧化妝師，咁佢就話哇你 keep 得好好、喎，因為十幾年後即係從廿幾去到三十幾，咁呢樣嘢咧就係、運動帶俾我一樣嘢啦。咁譬如我唔運動嘅話，可能我前晚食多咗薯片啊，咁啊鹽分亦都係令到我水腫啦咁樣。咁等陣亦都可以咧講多啲營養方面咧點樣可以影響我哋啊。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 part four 咧再講下。翻到嚟第四 part 嘅學人沙龍啊，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製造天然啦。咁啊，講到天然人工，咁啊人工嘅食物係咪一定唔好嘅咧？不如 Melissa 講下。 人工嘅食物啦，即係我就係加工食物啦。咁加工食物我自己咧就的確咧都會食嘅。咁其實加工食物啦，有啲罐頭魚啦。罐头嘅红腰豆啦，罐头红腰豆或者罐头嘅蔬菜啦，你哋觉得佢系天然定自然啊？会唔会话即系人工定系？ 唔系罐头又，我觉得即刻系人工噶啦。 人工系咪啊？咁但系你会唔会食啊？ 食啊！我食罐头鹰嘴豆同埋红豆比较多咯。 系咯系咯。 但我譬如我睇啲标签嗰度咧，佢都几自然几天然噶，因为其实我见到诶，净系得豆同埋盐咁样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呢啲原来咧罐头嘅食物咧，而家就我哋叫佢做加工食物啦。咁但系我哋过往咧对加工嘅定义咧，我哋会即时联想到好差噶嘛。咁可能有啲咧午餐肉啊、火腿嗰啲嘅。咁但系原来咧近年咧就咧有一个新嘅术语咧去 classify 呢啲嘢食，佢已经系叫做超加工嘅食物啦。咁咧好多时一啲嘢食。可能经过一些重大的加工过程啦，你可能是将它打磨了，跟住之后可能一些薯仔，咁跟住之后就变咗薯片咁样啦。咁呢啲加工过程好长嘅，跟住再加咧好多油盐糖啊，跟住一啲色素啊、添加剂啊、增味剂啊，咁样去令到咧佢个 flavor 咧好重口味。咁仲有呢啲嘢食咧，成日都系会令人食上瘾，可能都因为有味精啦。咁但系咧加工食物啦，就系一啲罐头嘅食物嚟嘅。罐头嘅食物咧，其实系好似红腰豆咁，佢本身都系算一啲天然嘅嘢啦。咁只系咧加咗可能。啲盐落去啦，再将佢咧摆落罐头入边啦，就其实个目的只系为咗保存佢耐啲，跟住同埋咧令人咧可以方便啲食到佢嘅呢啲咧嘢食，我都系叫我哋而家叫佢做加工食物。咁但系咧，如果话一啲国际嘅 health 嘅 recommendation 上咧，而家咧就已经就系话叫人唔系话你唔好食加工食物啦，而家系叫你唔好食超加工嘅食物啦，因为超加工嘅食物啦，午餐肉。火腿、香肠，仲谂唔谂到啲咩系可能系超加工食物？ 薯片系咪啊？ 系啊，糖啊， 雪糕咧， 系啦， 一定系 雪糕，唉，惨啊，咁啊！ 讲开呢个加工食物咧，我有一样嘢想问一下大家，就系、是、我一路以嚟嘅，我记得曾经睇过一啲咁嘅研究，但系我都系而家问一下你哋啲专家。咁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去茶餐厅啦，或者一啲即系普通一啲，即系比较。大众化啲嘅餐厅嘅时候咧，咁成日咧都会有一种咧，我相信咧每一个人见到咧都好讨厌嘅一种食物咧，即系我识嘅人都好讨厌，就系嗰啲咧绿豆正方形细细粒嗰啲红萝卜同埋粟米咧，咁佢即系嗰啲叫杂豆咁样，咪不学喺啲 雪藏 粉系嗰啲，咁咧嗰时咧我睇个研究就话，其实嗰啲咧系比一般嘅蔬菜咧好多时候嘅营养价值咧会更加高，因为咧佢喺处理嘅时候咧一开始系急冻噶嘛。因為其實即係我哋香港可能少啲咯，我諗你可能喺美國住，喺超級市場會有。咁我當時喺加拿大住，經常都會好多呢啲 買嚟炒飯咯， 係好難食嘅。其實坦白講，真係。咁但係咧係咪佢哋個營養價值真係會保留得好啲？因為佢哋一開始就急凍咗，唔會好似一般新鮮蔬菜可能會擺耐咗去變咁樣。 係啊，的確係嘅，因為有啲營養素你可能經過即係可能擺啊、存放啊、transportation 啊，咁跟住可能 transportation 你要顧及佢嗰個温度啊，或者有冇日。晒啊！咁如果經歷即係有啲新鮮嘅食物經歷咗好多呢啲 process 嘅話咧，有啲可能我哋講緊有啲維他命啦，可能維他命 B 集咧，的確係會流失嘅。咁所以其實有啲加工嘅食物，就算一啲急凍嘅蔬菜啦，佢哋都係經歷咗急凍嘅過程，而且你睇個營養標籤上邊啊啲成分表咧，佢係冇加其他嘅 preservative 啊，或者冇加一啲添加剂啊、盐啊，都冇加噶。咁嗰啲食物嘅话，其实都系算一个加工食物咯。咁但系对我自己嚟讲咧，我又觉得如果系冇时间底下啦，咁其实我都会食嗰啲嘢食噶。 喺讲加工食物嘅时候咧，我就会谂再进一步去到基因改造食物。基因改造食物就明显系有人工喺度存在啦。咁譬如我就觉得加工食物系冇问题啦，可以食啦。咁你譬如到基因改造食物，你哋食唔食咧？ 即係譬如我哋香港其實冇乜基因改造嘅生果蔬菜喺度嘅，木瓜除咗木瓜，因為我哋一早已經有木瓜基因改造嘅木瓜嘅種子流入咗香港，咁所以香港好多木瓜其實自己種嗰啲咧都係基因改造嘅木瓜，但其實咧我睇個名冊咧係其他蔬菜咧基本上我睇冇基因改造種嘅蔬菜嘅，咁係咪真係咁唔食得咧？你哋？即係點樣諗基因？ 唔知喎、啊，好食咪食咯，養顏咪好食咯，即係有益處咪食咯。咁我就係咁噶啦， 冇乜特別留意啊。好多時候，不過有時見一見就驚一驚啦。咦，係咩嚟啊？咁但係好多時候坦白講，真係睇價錢同埋真係睇下好唔好食。 其實咧，譬如基因改造粟米咁啦，你知唔知其實本身我哋地球係冇粟米呢一樣嘢。咁有傳咧就話啊，嗰陣時會唔會係瑪雅文明佢哋好中意種粟米，佢哋有粟米神添嘅。咁咧就會唔會係嗰陣時嘅外星人帶個啲種子嚟送俾地球人咧？但原來咧後屘咧發現咧，原來基因呢樣嘢咧係即係粟米嘅基因咧係有個祖先嘅叫做多初草啊。咁跟住就係一種類似係野草嘅，佢係有少少似九尾草咁樣，有好多枝出嚟啦，跟住有好多種子啦。咁但係曾經佢係唔食得嘅，但因為佢自己咧有基因嘅變異，咁就令到佢成為咗粟米一樣食得。咁首先佢已經有自己自行嘅基因改造先啦。咁但係後屘咧人類咧就揾到呢一樣粟米一個呢一、這個物種之後就將佢培植咗，就成為咗我哋後來嘅古代粟米啦。咁但係咧，再有而家就好，譬如大量嘅基因改造粟米喺美國啦，基本上九成都係基因改造粟米。佢哋咧就係令到佢可能防蟲啦，或者係防旱災啦，或者係佢哋種出嚟係好食啲、好味啲。咁但係如果同你講話，其實基因改造嘅粟米營養上面係可能係再好啲嘅。咁即系大家会唔会冇咁惊咧？ 哇，基因改造啊，唔知道、啊。总之都系嗰句啦，好食就食嘅。但你讲起呢个粟米嘅定论，令我谂起达尔文嘅呢个人类进化论，即系咪个定义？我喺度谂咧，大猩猩变咗做人类咁咯。即系我就系谂即系虽然拉到好远啦，但系 都系自然嘅。 我觉得如果系自然嘅。我覺得如果自然嘢好食嘅，對人類冇災，唔好話對人類有益嘅，對人類冇災害我都會食嘅。 但係即係都係其實 DNA 嘅改變咯。咁我自己就係接受嘅咯，即係我係咯。但我當然不能代表其他人嘅立場啦。 因為對於基因改造嘅食物，即係暫時我又冇話聽過係有咩副作用啦。咁所以我有時好似咧粟米或者基因改造嘅食物，我係聽過咧有啲人係有啲食物係特登基因改造去令到佢生長得好啲嘅，如果唔係喺嗰個環境底下，佢可能咧生長唔到出嚟。咁呢個就係牽涉到糧食短缺嘅問題啦。咁所以有時咧，我食嘢，我覺得我了解佢個 background 點解要咁做咧，我對自己嗰個食物嘅接受程度就會變上高啲咯。咁但係我本來咧，其實你未講之前，我以為咧香港都有一啲基因改造嘅食物嘅。 哦，有噶不過係加工品。 哦，係咯。 即係因為其實我哋而家食好多加工嘅嘢食，佢哋譬如裏邊嘅粟米糖漿。或者是粟米油啦，好多都是由基因改造的粟米提炼出来的。咁所以我哋係有嘅，不過係新鮮嘅蔬菜生果上面咧，暫時除咗木瓜之外，基本上都冇嘅。 咁同埋我諗，如果講到即係係咪應該用基因改造嚟作為一個即係健康啊，或者即係嗰個界線咧？咁其實會推到好遠，因為可能好多時候飼養一啲動物，即係我哋會食嘅加速家禽嘅飼料，可能佢哋都會用一啲基因改造嘅飼料去餵佢哋。咁所以其實係即係坦白講，我成日覺得係避無可避咯，即係反而更加要知道。哦，其實每一種食物，佢即係可能真係要有啲科學嘅研究，我哋先可以即係定論到呢樣嘢。不過講開個基因改造嘢，咁我又想問呢樣嘢，咁咩脆肉丸咧，係咪一個天然嘅食物咧？你哋覺得？ 脆肉丸係冇經過基因改造嘅，只不過係飼料嘅唔同啦，咁就令到佢個肉脆啲咯。 咁我唔知喎，我好少食喎。 啱啱你以为脆肉丸系炸出嚟添？ 系啊，系炸出嚟添啊，系啊， 所以好脆咁样。 系啦，啱啱就以为原来要炸嘅，所以人工嘅。我自己觉得脆肉丸 因為本身都是養殖養殖出嚟嘅魚嘅，咁你擺啲殘豆落去餵佢嚟食嘅，其實依個都係人工決定嘅。咁、可能其實佢本身可能佢食唔同嘅嘢，個魚質又唔同嘅，咁、所以我會覺得雀環係都係人工嘅。嘢嚟嘅 ，Melissa， 不如咧我讲下 superfood 啊，因为我哋即系唔系话咁多时间啦。superfood 系俾人类标签为一个好好嘅食物嘅，可唔可以讲下咧？呢个超级食物？ 超级食物咧，点解会有呢个定义啦？咁好多人超级食物大部分啦，起初啦，其实都有啲天然嘅食物嚟嘅，即系好似蓝莓啊、香蕉啊。仲有麥藜麥啦，呢啲係算超級食物。咁但係佢冇一個好確實嘅定義，只不過咧係一啲 marketing 咧去 define 嗰個嘢食係 superfood 就係 superfood 啦。咁可能因為嗰個嘢食係有好多嘅抗氧化物啊，或者一啲纖維素啊，或者一啲健康嘅脂肪嘅。咁所以其實 superfood 呢樣嘢咧係每年可以唔同嘅，你成日都會聽到啊。咁嗰年出咩 牛油果啦嚇， 係啊。咁嗰年可能話哦 top 10 superfood， 咁啲人就瘋狂去食噶啦。咁奇亞籽都係一種啦，咁但係做咗近年嘅話咧，其實有啲新嘅 superfood 咧係可能係講菌類嚟嘅，菌類咧因為係好多維他命 B 集啊、多酮體啊呢啲可以幫我哋改善我哋嘅膽固醇啊，同埋咧有個提神嘅效果，咁變順咗而家咧去一啲可能健康食品嗰啲網站啦，成日都會見到咧有菌類出咧嘅咖啡飲品，咁就話係 sell 話係可能攞嚟提神嘅，咁呢啲其實咧可能一啲菌類嘅咖啡啦，咁其實佢可能加咗啲菌入去啦，我係咯，我冇好實際地了解佢究竟點樣做法嘅，咁但係你覺得係會唔會天然啲啊？ 你淨係講有菌嘅時候，我諗起以前有個廣告。活性乳酸菌有菌噶， 唔系啊，我讲系菌咧。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即系譬如灵芝嗰啲算唔算一种菌？ 啊啊、 或者系你哋讲嘅系蘑菇嗰种菌？ 蘑菇嘅菌 嗰种菌， 系啊系啊，嗰啲菌啊，即系最近都系一个 super food 嚟嘅。 系 啱啱你讲嘅菌类嘅话，益生菌啦， 系 啊，咁乳酪啦，乳酪其实都系一个 super food 嚟嘅。咁但系乳酪咧，如果佢系一个好天然嘅环境自己制造嘅话咧，我哋会质疑嗰个益生菌嘅数量啦，究竟去唔去？去到一个保健嘅功效嘅，因为喺唔同嘅生长环境你 control 唔到，佢未必真系个数量好多，虽然佢有，但系咧如果系一个人工嘅可能一啲乳酪饮品咧，佢会额外加啲益生菌入去，令佢个数量好多咯。 系啊，嗱，今集嘅节目时间啦，差唔多啦，我真系咧好丰富啊，咁我哋咧下个礼拜嘅学人沙龙咧，再见各位啦，拜拜， 拜拜， 拜。Thank you.